昨天我这里脉搏连伤口都不好受，想着你说的和笑的会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，一则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过着我放着那些细节，想着你走的你留的会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，这世界规律转场的表演，要学习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总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马戏团小丑疯了癫，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，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想了眼。 No matter you are very head and I'll choose your something you know.是我上瘾，我家人还是梦鬼，我靠着线索去生活，甚至咳嗽，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，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，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过着模仿着那些细节， And I am loser who win and we think this can I'll get life be free having my double key, 这世界会是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走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马戏团小丑疯了癫，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，也许我不应该这样瞎了眼。 No matter you are merry hand and I'll choose your something you know. 家兄弟大排行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呀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